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支离破碎，是否我把你记下的暧昧，让你失去了防备？可知道你选择的自由，更显得我的愚昧？是否你被矛盾紧紧包围，而我一厢情愿的以为？

世界所有影响美丽的人生，赶走心里忧愁。 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金婷演唱的《项链》。